你稍等。唐柔笑了笑，这老板都亲自出马来踢场子了，可见这家伙这次真的是信心十足。这个东西，唐柔知道陈国也是非常在意的，不过唐柔可是一点没去担心。现在网吧里可还蹲着一尊大神呢，这马晨毅能认识到什么高手啊？比叶修还厉害。 真能和叶修叫板的人物根本不可能这么安生地站在这儿，一进门那就得引起强烈围观了，那都得是职业圈里的大神们。楼上陈国跟着叶修开始游戏没一会儿，就收到唐柔短信，一看说是马晨毅带人来踢场子了，当场也是乐出来了。只要换了以前， 这家伙敢亲自上来踢场子，陈国还真有点紧张。但现在有叶修这样的家伙在，对方再强还能强到哪儿去啊？你乐什么呢？直接笑出声的陈国把叶修都给惊动了。有人来踢场子了。啊？就在楼下。哦，你是网吧的。叶修这荣耀经历 真的是什么都见识过了，网吧踢场子的事儿也是一点也不陌生，而且很快就已经明白陈国笑出来的原因。有自己在，这踢场子踢到星星可算是踢到铁板上了。跟我一块下去吧，陈国说着，显然他是不准备玩什么隐藏，想直接就带着原子弹下去。 他倒是想看看马晨毅信心十足的领来的两位踢场子的高手瞬间被打趴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踢场子？我来了有2个多月了吧，可一直没有过呢，是什么呀？也是老熟人，你平时出去买烟，如果能走远的话，或许就会见到了。就在对面街转角那边，有个红太网吧，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我在你这里只是待了2个月，但这片我也生活了好几年了。我说，和你一样熟得很。啊啊，我忘了，就是那网吧的，上门踢场子来了，真不知他是捡着什么高手了，这么雄心豹子胆。以前有来过吗？没有啊，以前我们也就组织着打过比赛。这样啊，这个 说不定有点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楼下，唐柔发了短信后，过了一会儿没见回复，也没见陈果下来，心下正疑惑呢。马晨毅那边倒是不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嘿嘿笑着：“怎么回事啊？老陈听说我亲自上门，怕了吗？”“是啊，我好怕呀。” 陈果的声音直接把马晨毅的话接了过去，人也从楼梯上转了下来。老陈，马晨毅立刻打招呼：“好久不见啊！哎，年过得好吗？哎呀，转眼又是一年，你可又是老了一岁啊！这转眼30好几的人了，男朋友有了没有啊？要不要哥帮你介绍啊？” 马晨毅开口就是奚落嘲讽，不过这已经是他和陈果之间的固定套路了。就像陈果对叶修的抵抗力有所提高一样，和这马晨毅怄气多年，陈果对他的抵抗力早已经十分强悍。这点垃圾话，陈果已经完全不会上火了。真是没新意啊！你数没数过你这点台词用过多少年了？ 不上火是不上火，反击当然还是必要的。<笑>今天不是就是给你送心意来了吗？踢场子，喜欢不喜欢啊？马晨一笑着，踢场子三个字，有意的咬得声音很大，简直是想吼得连二楼的人都听到。网吧中的很多荣耀玩家，饶是带着耳机在游戏，却也被实实在在的惊动到了。 常在网吧混的，哪有不知道"踢场子"这三个字含义的？听到这话，都已经开始抬头张望。 看到门口嚣张之极的马晨毅，先对这货产生了反感，立刻盼着这踢场子踢出的是一场笑话。 你想怎么踢啊？ 陈国却是不慌不忙地问着。 简单，只要有人能把这两位都打败，我们立刻走人。 马晨毅又是大声说着。这话一出，网吧里又哗然了。踢场子是踢场子，但也有很多踢法。通常来说都是约个几场，打完看胜负。而这家伙放出的这话，那是要挑翻星心全场。这意味着来的这两人可能是压倒性的实力。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不怕网吧这么多人车轮大战。 立刻走人？咱们之间好像还没有过这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么随便的吧？ 陈国这边却是说着。 好、哦、那你今天想来个什么赌约啊？ 马晨毅问道。 上一次咱们赌的是什么？ 太久了，不记得。 马晨一脸黑黑地说着。这家伙让人一看便知是没太多城府的人，心情什么样基本都是摆脸上的。之前还意气风发呢，陈国这话一问脸立刻就黑了，让人很明白的知道他根本不是忘了，是不愿意想起来罢了。上一次这人输得一定挺惨的，观众们都已经很肯定的下结论了。 咱总不好还不如上次吧，再说又是大过新年的。哎，不如这样，24个神之领域的账号卡，每样职业的一个，怎么样？ 你要那么多账号卡做什么呀？ 怎么没打就输了？哼， 谁认输了？ 没认输你怎么就知道账号卡一定是给我的？ 梅城府的人斗嘴多半也不怎么犀利，就看马晨毅嘲讽奚落陈果的台词几年都不带换的，就知这人在这上边是没什么功夫的。此时被陈果抓了话头鄙视了一下，一时竟然接不上话，气场一下子就弱掉了。伸着脖子努力观望的玩家们也是笑声一片。就马晨毅这两下子，显然和陈果斗嘴也是吃过不少亏了，抵抗力也是挺强，没有在奚落的笑声中倒下。他继续顽强地站着，终于是有了反击的言辞。 一堆账号卡，我要那东西有什么用啊？ 哼，你可以要其他的。 很显然，两人这斗的主要还是一口气，彩头只是给对方雪上加霜添的堵。谁也不是真为这个来的。马晨毅真要说有什么迫切想要的，星心网吧这块地方当然是很不错，但这么弱智的条件就不用提出来了，他们两个谁也不会不理智的把这都弄成彩头。就说这24个神之领域的账号卡去买的话，确实也不怎么便宜，不过对于这两位网吧老板来说也都不算是什么大消费，关键还是这口气。 算了，咱老爷们儿就不和你这女人计较了，账号卡就账号卡吧。 马晨毅这话说完，又是朝着星星网吧里的玩家们一声吆喝。 兄弟们，一会儿有24个账号卡，咱是没用的，得想办法送出去，有兴趣的可以一起去红泰，咱们合计合计怎么送才好。 哼，很自信嘛。 陈国一边笑道。 那是那是。 马晨毅不落下风地笑着，笑完却是猛地一想，他有自信那是应该的，但这陈国遇到自己踢场子上门，怎么也这么有恃无恐的样子，这可有些不对劲儿啊，他哪来这么大的自信？ 就这两位是吧？ 陈果却不给马晨毅继续深度思考的时间， 已经指着就站在前台边上的那两个人问道。 不错。 行啊，那就开始吧。咱这边有谁有兴趣试试吗？ 陈果说完已经拍着手在网吧里招呼起来。马晨毅那边放下的是狠话，是要两人挑翻星星这边全部。陈果这边倒也是省得组织了，先随便招呼好奇的玩家上来试试。这样的玩家当然非常有，即便不是星星网吧的什么熟客，这个时候好奇跑出来玩一玩也是很正常的。网吧里立刻有人起来招呼着要试试。这时候能上阵的，那怎么也是神之领域这边满级角色了。这两个相继登入游戏，陈国凑上去一看，两人一个是剑客，一个神枪手，都是荣耀中的热门职业。房间很快在竞技场里建好，当然也是不反对去围观的。不过这个会进来观看的，当然都是此时星星网吧的人了。 要不要给你开台机器啊？ 陈国这边上了一台机器，也和其他客人一样，是用角色去围观，这样的观看方式更能看到全局。 不用。 马晨毅却只是站在那二人身后，就准备看那两人的屏幕视角。于是再不多话，比赛很快开始。两人中先上的是那个剑客。星星网吧这边挑战的是个用魔道学者的玩家。倒计时进场，所有人都是满怀期待。这敢于过来挑全场的家伙，手里总该是有两下子的吧。事实总算没有太扭曲，这剑客玩家手头确实很硬。都是混到神之领域的玩家，除非是买的号，否则都不会是什么菜鸟。这个魔道学者的玩家就是，不说是高手，但终归还是很会玩的。结果双方开打，基本没有占到过什么优势，就被那剑客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虽然不是满血的完胜，但双方的实力差距也是一目了然。一些盼着能看到笑话的围观者此时终于是无法出声了。这来踢场子的家伙果然不是纸上谈兵的角色。 漂亮！ 马晨毅在荣耀两个大字闪出时就已经吼了一声，又是大到可以让二楼听到的音量，一边得意地朝陈果这边瞟了一眼。 哼，还行，挺厉害的嘛。 陈国笑了笑， 哼，总算你也会玩。 还有没有哪位想试一试啊？ 这一场一出，会玩的的确对这剑客玩家的实力已有了一个挺直观的判断。有好奇的人发现自己明显不敌后，也会把好奇心给抑制住。陈国这话问出后，居然半天都没有人回答。 嘿，星星网吧不是很多高手吗？怎么回事？都不见了？ 这一句，不知是他有心还是随意，不过确实挺重要害的。陈国心里也是郁闷了一下，看看此时围观着的客人，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人露出羞愤的神色。这当中陈国也没有看到哪个他熟悉的面孔。陈国知道以前那些帮星星撑场面的高手不少都是荣耀的大忠粉，自从他不转播家世的比赛后，不少人都是直接得罪再也不来了。那一天之后，好多眼熟的面孔都已经从星星网吧消失了。 哼，有什么好嚣张的？ 这时候陈果还没有答话呢，人群里突然钻出了一声。这种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一声总是很受人期待的。所有人目光转过去，看到的一人很是不屑地望着那两个踢场子的。 就这两下子，怎么可能是君莫笑的对手？ 结果这人再一开口，全场都倒。这家伙原来也不是他自己有多牛，是说别人呢。亏他这样还能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好像他是救世主一样。陈果一看，说话的家伙赫然是那个角色叫声空的玩家。看到陈国望了过来，这人立刻叫道， 老板娘，君莫笑呢？叫他来啊，这种货色不是随便就打发了。 君莫笑这名字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狠狠震惊了一下。玩荣耀的现在少有人不知道君莫笑这个名字，但是君莫笑就在星星网吧，这个可还不足以流传开来。马晨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一脸被踩的表情，半晌后才道， 君莫笑是你这儿的人啊？ 君莫笑无视20级的等级差距，手拿银武，深知领域的挑战任务从头到尾未尝一败，现在已经是传奇级的人物了。马晨一此时终于知道为什么陈国这么有恃无恐了，感情他这儿藏了个这么了不起的大高手。 哼，怎么想认输了？ 马晨毅确实有些怕了，因为君莫笑所创造的这个神话可是荣耀史上前所未有的，关键是这家伙一场都没有输，这才是彻头彻尾踢场子的实力。可是这来都来了，现在就认怂回去，和打完以后输了回去，好像还是后者更加不那么难堪。马晨一此时那叫一个郁闷呢，想想自己之前嚣张冲进来的举动，只想去撞墙。 君莫笑就君莫笑，我怕你啊。 心里早已经怯了的马晨一嘴上只能还是硬撑，虽然他的脸色早已经让众人看了笑话。 你倒是想，不过可惜了，今天君莫笑不在。 不在？ 马晨毅纳闷了哟，这人不在，那陈果就不应该有这么足的底气了，怎么看上去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样子？ 不过我可没说我这里现在只有君莫笑这么一个高手啊。 你什么意思啊？ 看这不来了。 剑客刚刚赢下一场的比赛，场里虽然围观者不少，但这些都是星星这边的客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没有人贸然下场。此时突然进来一人，直接就站到了剑客的对面。 这是谁啊？ 我这儿的人呢？ 在哪里？ 这里。 某处有人微微举起了一下手。 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 马晨一狠声说道。进场子的是一个枪炮师，比赛一开始立即场上四处游走。枪炮师是绝对的远攻职业，要获胜就得保持和对手的距离。不过枪炮师本身是一个移动比较缓慢的职业，要保持高速的走位，飞炮这门技巧必须得娴熟。而此时场上这位枪炮师就完完全全做到了这一点，不断的炮声中始终保持着和剑客的距离，很耐心的一点一点远距离磨杀着剑客。这种打法倒是比较偏向于猥琐流，但是能不能一直猥琐到结束，这还有的看。剑客玩家此时的表现也是很耐心，细心的捕捉着机会。